是空中有星，在放女人。我是以沙占乃者，过去扩发定住在王如来。如来出现世间，有缘众生到尽啦，一暂时就入涅槃。佢入涅槃呢，系自在涅槃。不过佛陀无声，出世就有声，入世就无声。出世有三十二相八十种好，寿命就八十岁。佢入涅槃呢，佢就无相啦，就有功德。呢个功德但系无相，无相嘅功德呢，佢就变发大，不落呢个数目，无所谓机长寿。咁一个佛自尽涅槃，无相的功德就遍发大，但是个佛又如何呢？但是个佛又是无相的功德就遍发大，第三个佛呢也是无相，也是就遍发大。你又走遍，我又走遍，佛佛都走遍，有冇外？唔会有外，无相就不外无相，而空合空，空不外空，而水合水，水都不合，水不不外水嘛，有相亦不外，乃我哋嘅光行。一张灯光就偏光行，十张灯光就偏光行。一张灯呢，佢有个光嘛，佢嗰个光呢以光明相，佢呢个光明就偏光行。第二张灯光呢，佢亦有光嘛，有光明之相嘛，佢亦会偏呢个光行。一室千灯呢，光光都无碍。涅槃正海，万佛都红归，佛佛都无碍。所以知佛而来，入咗涅槃以后，大家知道涅槃正海。佢所住嘅地方呢，叫做常寂光净土。常是常，是寂是光，有三个德。常即常住，不生不灭，寂即无相。光呢就知个光明遍法界，所以过去佛到边个地方去，咪入涅槃啦，自在涅槃盛开啊。大个佛呢又自在涅槃盛开啊，有冇相呢？无相啊。遍唔遍法界？遍法界啊。有冇爱啊？无爱。所以啊，魔光佛无碍呢，就是我哋做人都好，共创啲异梦嘅。你发你啲梦，我发我啲梦，你嗰个梦唔会碍到我嘅梦，我发梦又唔会碍你嘅梦。你呢个梦呢，发你啲梦，你个梦呢遍法界，我呢个梦又遍法界。你梦到全世界，我又梦到全世界。所以我哋做人上车同床异梦，各不相爱，何况智佛功德无上的法尘，各各遍法界，彼此不相爱嘛。不相爱之故啦，所以各法定自在王如来，佢呢个法尘呢，遍满虚空，是之分身具足万行如来，佢个法尘呢又是遍满虚空。而是过去无量无边咁多佛呢，佢嗰个法身呢 那平安会红，但是卑鄙都不相爱，因此我哋求佛阿比，系你求边个佛？你求国化定义在王如来，国化定义王如来神力嘅，就嫁俾你，同你讲话。你求自知分身万具足万行而来，自知分身万具足万行而来，神力嫁俾你，亦可以同你讲话。睇你求边类佛，以佛相应，佛咧就会同你讲话。所以现在这个婆罗门女有超度她的母亲嘛，供养过去坟，过去坟已经灭度了，灭度了就变成相貌就有，丛林上有她那个相嘛，佛已经入灭了嘛，但是佛那个法身是无相嘛，无相的常智周遍法界嘛，一区常智别个佛的又是常智，大家无爱嘛，无爱佛与佛呢得一，不是一个啊，你求国化定智在王如来，就国化定智王对你讲嘛，你求四肢分身具足万行而来，四肢分身具足万行而来跟你讲嘛，得一嘛，你不二喎，又不是两个喎，四肢分身跟你具足万行而来，共国化定自在王而来，而空合空，点可以称为两个呢？而水合水，又点可以讲为两个呢？所以不一而不二，无碍，呢、这个就不二法门啦。所以我哋佛法咧有一个不二法门，地此不二，地佛此佛，唔系两个，地此又不一喎、哦。啊，又不是一个喎、啊！我求国化定自在王而来，国化定自来就跟我讲嘛。我求四肢分身具足万行而来，四肢分身具足万行而来咧，跟我讲嘛。佢又唔系一个，又唔系两个，所以就不一不二，呢、这个叫做不二法门。不二法门咯，所以就无生无灭嘛，不一不二。所以过去佛，我哋又唔知道啊！释迦牟尼佛啦、啊，入咗呢份啦，冇咯咁啊！谁不知释迦牟尼佛喺度，我好清楚。你咩时候出家？你咩时候受戒？你咩时候唔持戒？你半日半日种戒啊？有热爹你唔种，晒尊用佛眼啊，管得清清楚楚。佢灭啫，佢嗰个色身灭。法身滅唔滅嘛，常在世間啊，不過對面而不見，在我哋眼前，佛見到我哋見唔到佛，我哋見唔到佛啦，佛就話冇啦，我哋話冇咗佛，誰不知佛見到我哋啊，就話有啦，我哋修行唔修行，精進懈怠，佛睇得好清楚嘛，佛就話我哋有。佛唔，如果佛话我哋冇咧，就冇咗众生，佢就唔到。佛都还话我哋有，我哋见唔到佛咧，就话佛冇啦。如果佛在你眼前啊，叫你破戒，你都唔敢破啊；叫你饮酒食肉，你又唔敢食，冇咁大胆噶嘛。但系咧，你见唔到佛啦，就话佛冇。所以呢个婆罗门女啊，供养佛啦，佢话。佛在世就好咯，佛明大觉，一切智，我问佛，佛一定对我讲嘅。我啲母亲死咗就到边个地方咧？依家佛入咗呢盘啦，唔会对我讲啦，除非住空中就有圣人讲，圣女，你不必有虑啊！我话你个母亲啊，到边个地方去咯？咁啊，婆罗门呢都唔知道是边位佛，唔知道是边位佛。谁不知婆罗门的供养国化定自在而来，就是国化定自在佛，不是四肢分身具足万行而来嘛。所以时空中对这个婆罗门的讲，时空中有声啊，但一个声叫你不要有泪，我支持你母亲那个去除，但一个声音呢，空中又有声了，在放女业，我是 以初占乃者，你说我是什么份啊？是过，我是你所占乃者，过去份，过去什么份？过去好多份啊，但你所占乃者是过去国化定制在王以来的。你是占乃过去国化定制在以来的。那我们有些人念过去佛啊，念这个燃灯古佛，燃灯古佛都入了灭了，念这个八叶佛，八叶佛也入了灭了，是吗？念这个皮婆师佛，皮婆师佛也入了灭了，但我们有个念他的时候呢，他知道，因为佛光面呢，虽然灭而不灭啦，有明白哦？你那项我们就灭了就灭了，佛灭而不灭的常在世间啊。不过我们见不到就说佛灭，我们不求佛感应就说没有佛，如果我们求燃灯佛，燃灯佛共我们感应加给我们，我们求那个四喜佛，四喜佛加给我们，我们求那个面啊加业佛，加业佛就入了面了，哦，戒佛亦可以嫁俾我哋嘛，唔系话灭咗就灭，一个灭咗灭咧，佛教就变咗断见啊，灭而不灭，所以佛教唔系断见，生而非生，佛教又唔系常见，不断不常，所以佛教叫做不二嘅法门啊。因此过去国法定自在王，我啊唔系边个。是你所占赖者，是过去佛，过去佛好多佛，不是自知反省，佢都万行而来，啊，是国法定自在王而来，天意亦无，佛未曾灭啦，佛眼就常观嘛，就常直光净土啊，观得你好清楚啦，见到你忆念嗰个母亲，开意常情。破以常人嗰个情分，常人忆念母亲过都忆，母亲死咗边个唔忆噶？不过忆啲时候做下功德就算数噶嘛，都唔求呢个母亲啊，到边个地方去咧？冇人求嘅。啊，一个七，两个七，做够七个七啦。啊，呢个孝顺之啦，对呢个母亲嚟做打七啦，打得七个七啦。母亲做咩事啊？佢唔管，谁又唔嘅？但系佢。婆罗门女都唔同啊，做事咧就做到大啊，送佛就送到晒天啊。不过我要知道我母亲在边时，我然后咧心了安乐，唔可以马马虎虎超度咗咯就算数啦。母亲在边时啊，不管系嘛，我系一个交代式，人家话我哋做咗七个七就算数啦。佛见你益母，配常人嗰个情分啊。成人个个死咗母亲都忆念个母亲，但系唔问嗰个母亲啊去咗边事呢？母亲到咗边个地方啊？唔管就叫超度都系啦。你啊超度还欲求呢个母亲多何趣？破以成人众生嗰个情分，故来降事啊！假如平常嘅人啊。哦，做咗功德就算数咯，唔问母亲多何趣，佛又唔讲，你都唔问，我帮嚟做乜用啊？系咪啊？有求就有应嘛，你都唔问啦，佛就对你讲啊。所以你既然间有问佛，我啲母亲死后多何趣咧？所以咧，故来告示我嚟告示指点你。婆罗门女闻之圣言，呢、这个婆罗门女。听到这个声音，哦，原来国法定自在王而来，还在世间啊，自在常寂光净土啊，从空中来讲话啊，我以为佛灭咗就木就见唔到佛啦，谁不知佛在眼前，即刻要顶难，鬼神自薄嘅，前个神态嚟礼拜，正个神态暗个神态啊，举起嚟。一寸高或者一尺高，然后再拜落去，举神自扑拜落去，自节戒损啊！将个神咧举起嚟再拜啊！哦，那面呢、这个四字共文，不节啊， 都损伤咗啦，左右扶持，左右嗰啲婢女啊，侍奉嗰啲婢女啊，见呢个主人咁样咧，即刻扶持。良交放松，呢、这个婆罗门咧拜得落去，失咗主角。良狗啊，然后再醒个嚟，二八空热，婆罗门都见唔到佛咧，见到虚空嘅，只知道空中讲话嘛。但系佛咧就成直讲正嗰个空啊，样样都空，身又空，心又空，功德又空，慈悲喜舍又空，智慧又空。啊，从空中咧嚟讲话嘛。今日婆罗门女咧都唯有向空热。而百空热，见佛慈悯，见佛就慈悲怜悯我啦。我而家好苦喎，世尊，你怜悯我啊！促使我冇生界，我所求啫。我要知道我母亲啊，生到边个地方啊？你个母亲入地狱，我都唔安乐啦。母亲做鬼啊，我都唔得安啊。一个做畜生呢我更麻烦，是吧？一个母亲生天呢没什么所谓，一个来世做人呢我都可以再见面了，来世做人那边将来又见面了，母女就相同，特别亲切啊，前世的母亲暗世一见到呢都不知几乎你啊，各有前因嘛，所以母亲再来做人我更欢喜啊！但我现在不知道我的母亲生在何处啊！促使啊，希望佛快啲讲啊！我的母亲啊，死后生到何处个世界呢？我今身心将死不久啊！我现在啊，这个身体又伤啦，这个心又碎咗啦，身伤心碎，我离死。都唔系好演啦，正死就不久啊！如果我长啲寿啊，我都慢慢地嚟问我冇生何趣啊！我差唔多要死啊！我快住都要知道我母亲生何趣。如果我知道我母亲生何趣咧，死都死得眼白嘛。如果唔知道咧，死啊的确唔眼白。所以我今正死就不久啊！是国法定志在王二郎。当时呢这个国法定志在王二来啊，二来灭啊，不灭的，世尊灭而不灭的嘛，灭呢即是灭啫，不在这个世界，第二来在常寂光净土，常知常寂光净土，如来何曾灭啊，所以呢是国法定志在王二来，那么这个国法定志来是什么佛呢？法身佛嘛，佛有法身佛，有报身佛，有应身佛嘛。以前出现世间成佛呢、这个应身佛啫嘛，而来嗰个法身呢唔会灭噶嘛，亦不生亦不灭啊。出现嗰个应身佛法身呢唔出嘅，所以祖父从来都不出门。祖父我哋个法身嘛，祖父从来都唔出门口嘅。唔出呢个常寂光嗰个门口嘅，常知常寂光嘅，《法华经》咧又讲，常知呢个娑婆世界下方空中智嘛，即娑婆世界啊，得下方空中智嘛，所以国法定智在而来啊，咁样啊，就靠圣女言，以供养佛咧，你而家供养嘛？你供养的名供得言不呢？大兴供养，供养事情言不呢？啊，呢啲佛庙嘅地方啊，系和尚所配嘅，唔系你所住。你早啲饭，你嗰个家舍，但早饭舍，饭呢个家舍，到底你家舍你自己嘅地方啊？嗰阵时你不妨我教你啊。颠坐思维，颠身，颠即系颠身，身下又颠，颠身静坐，坐又坐得静，颠身静坐，颠身静坐咧就名为家父坐。 左脚踏右脚，右脚又踏左脚，这个就倚撞。一个右脚踏左脚，左脚再踏右脚的，这个就降魔撞，双加扶。一个一只脚在上，一只脚在下，这个单加扶。不论你双加扶、单加扶，都是跌加扶坐，电信正坐。电信正坐呢，你就思维，思维蔓延方向，你咩你都唔好想，你只有唯一个思维，思维啊，佛光嘅明光，一常直光正都有好多佛啊，系嘛？国法定自在王如来，又有使之分身具足万行如来，亦有过去行河沙数佛，好多好多都有名字嘛。佛佛都相同，但名字不同，是吗？佛呢个个都一样，功德一样，相好一样，咁样呢，但是那个名字不同。所以你电信正坐思维，思维啫，思维啫，念呀，想念呀，想念呢我的名号，我的名号国法定自在王如来，想念神直空净土，有位国法定自在王如来，如来就神直空净土。现在我就承认到我求哪个佛呢？不是求别个佛，求国法定自在王如来。怎样求啊？我一味想念他，想念他，你这个心想念佛，佛那个心就想念你，心心就相应，那就是感应道教，佛那个神力就嫁给你啊。佛那个神力一嫁给你，三昧加持力就可以嫁给你到你母亲所生的地方啊，直至母亲所生的去处。你个母亲啊，死了之后去到哪个地方呢？啊，我嫁给你啊，令你去见你的母亲啊，直当至母所生去处。是婆罗门女寻乃佛意，当时这个婆罗门女听佛的教训啊，咁样啊，寻即系呆呀，呆好快脆啊，就拜佛，拜佛圆满，供养亦不啦。嗰阵时就回家咧，就积备其舍，积备其自己嘅家舍，以益无故，想快啲益念个母亲，念念咩都想念，那个母亲啊，益念母亲。再嚟见母面啊，母亲咧生时就见母面咧，死后见唔到你益嘅，希望早日咧再见翻母亲面，以益无辜啊！癫坐念国法定自在如来名号，癫身嚟正坐，或者上加扶，婆罗门啲可能上加扶，或者跌单加扶，加扶癫坐。这个神在电证呢，那个心呢就望望声，望望声呢一心呢来念佛啊，念国法定自在王如来，这个念佛三昧。念佛呢大一念的念佛，有时都望声来素用你啊，有望声呢就不能得一心，就不称一心念佛啦。你个心呢有望声怎么可以称为一心念？再大二念又念佛，第三念念佛，念念念佛，念到冇咗妄想啦，纯真无妄，嗰阵时就一心念佛，一心念佛啦。你呢个真心念佛，真心啊无妄，无妄念佛，佛亦无妄嘛，佛又系真噶嘛，真依真和合啊，咁样你就同个佛咧心心相应，感应道教，佛嘅神嘅加俾你，果然间。佛的神力啊，加俾呢个婆罗门女啊！啊，但念到咩时候又得一心不乱呢？唔系容易哦。阿弥陀经啊，都有讲，一日唔得就两日，两日唔得就三日咧。念到一心无妄啊，三日唔得咧就四日，乃至七日。七日然后得一心无妄嘛， 一个七日唔得咧，再来一个七啦。各人嗰个天分，个个都唔同，各人嘅善根亦个个都唔同。有啲善根啊，猛利啊，一日就一生不念嘅；有啲善根啊，迟钝，七日就一生不念嘅；有啲善根啊，又不利不钝咧，三日四日咧就得到一生不念。所以我哋修行用功以七日为期，七日都会成功。学乜嘢都好，你能够七日咧一心去学咧，会成功。所以七日原来一心不念啊！但呢个婆罗门女啊，的确系有善根的人，佢念国法定自在而来嘅名号啊，甚至后念啊，念到一心无妄啊，无妄念佛啦、啊。叫做一心不念嚟念佛咧，哦，念到一日一夜就得啦，见一日一夜，哦，婆罗门女就一心无妄，一心就不念，不念不为妄想所念，真心现前，咁啊真心念佛咧，以国化定自在王如来啊，相应咧，相应如来呢个神力加持佢咧，佢就到咗。到咗另一个地方去啦，或者到极乐世界得嚟，或者到天上嘅得嚟，啊，或者到任何嘅世界都得嚟。佛嗰个神力就遍法界嘛，你将佛嘅神力嚟加俾一到边个地方得嚟，所以忽见自身到一海边，啊，到一个海边，啊，呢、这个海啊，从来都未人见过嘅，其水涌不。哇！呢、这个大海啲水咧，边个插水啊？边个烧火啊？嗰啲水系滚嘅，大海水都变为滚水，世间所无嘛。我哋而家呢个世界即系咸海水，水就冷噶嘛。啊！呢、这个大海水嗰啲水系滚噶，其水涌不变咗滚水，滚水咧滚乜嘢啊？系咪十足嘅十指饭？又唔系知饭，又唔系十足，多至恶臭，振伏铁身，肥在海上。嗰啲滚水滚起嚟咧，哦，水上面咧有好多恶兽，恶兽咧人所怕嘅，所以食人嗰啲禽兽咧叫做恶兽咧，虎狼豺豹呢咪恶兽咯，唔系麒麟白象咧呢个善兽咧，啊，豺狼虎豹啊可毒。这个恶兽振伏铁身，这个恶兽在滚水的后来杀会溶了嘛，哎，他不是，他的身体是铁的，杀他不死，只他不溶，振伏铁身肥皂海上，不但杀他不死，而且他在这个大海的后滚水这个海的后飞来飞去，在这个水面上走来走去，肥皂海上东西持续的，从东面走到西面海，从西面海又走到东面海，搵乜嘢呢？哦，佢搵食嘛，佢啲恶兽又搵食嘅。天子男子女人百千万数啊，谁不知呢个大海里头咧有得食，有呢个男子好多，有好多女人，女人亦咁多。男子咁多，女人亦咁多，见住男子女人有几多呢？婆罗门女一眼就望到百千万数啊，一百一千一万都唔知有咁多男子女人，出没海中，在呢个海中咧，有时姣出，有时姣没，有时没入海底，有时咧姣出呢个海面，地之恶兽争取食搭。这个男女一抛到海面来，恶臭就吃了，你又争我又争，大家来争取吃男吃女，是吧？你又吃、啊、有些争吃男，有些争吃女，争取吃男，那么又见夜叉其形各异，就有些男女不想被这个恶臭来吃、啊这样哦、有人来帮忙那个恶臭，见至夜叉，夜叉就接疾比嘛，行得好快，其形各异，相貌唔系个个都相同嘅。 啊，或多手多眼，有啲嘢差咧，多手多眼，或者一手一眼，或者少手就少眼，多足多喉，嗰啲嘢差就恶鬼啊，脚又多头又多，或者一足一头，或者少足少头，口牙外出利刃而偏，嗰、那个廿差呢个形有啲象喉，有啲是鼻，有啲牛喉。马面啊，嗰啲牙齿咧，通通咧露出外边，咬牙外出，利刃而剑。佢嗰个牙齿啊，比嗰啲剑咧还利啊，利刃而剑。后面海中咧男女见到佢哋镜啦，干啲夜叉咧，佢呢个罪人，使佢近呢个恶仇，俾呢个恶手嚟食，福至薄壳。喉足上皱，嗰啲夜叉咧见恶臭啊，有时食唔饱啦，就将嗰个男女咧用只手嚟扑佢，用个爪啊，扑即系爪人，用个爪嚟爪佢，得佢个头就捉就头，变咗一团粉，咁咪堆落佢个恶臭呢喉食。恶臭食啲时候咧，有时一下子就吞咗佢，有时慢慢地吞，有时食一半就留一半。再后食埋嗰一半，情形万类不敢久视哦。恶臭食男女啊，嗰、那个情形啊，都唔知几多种哦。有时从头食到脚，有时从脚就食到头，有时手脚慢慢地，然后食头呢。所以情形万类不敢久视，唔愿意看啊。唔愿意嚟看嗰个恶境界啦，是婆罗门女意念佛力孤自然无辜。假如俾我哋啊见到呢个境界啦，打到冷震。但呢个婆罗门女咧，佢念佛功德力，由佛功德力嚟嫁俾佢，自然咧唔会有恐惧。有一比王的明日无毒啦，咁在嗰个地方咧，哦，见到一个鬼王。这个鬼王叫做无毒，他的名字叫无毒，毒即是三毒，贪嗔痴三毒。但这个鬼王啊，他没有这个贪嗔痴的三毒，所以鬼王啊叫做无毒鬼王，揩手就来迎啊，迎接这个婆罗门女，叩头迎接，揩即是揩流人，那个手一到地，揩流小黑咁样嚟迎接呢个婆罗门女，白圣女啊，对呢个白呢个圣女，圣女就菩萨嘛，菩萨咪圣女。虽然啊女啊，女中之圣啊，诶、啊、圣女呢个菩萨呢个圣女啊，白圣女啊，善哉菩萨啊，果然啊呢、这个圣女就菩萨，系嘛？善哉菩萨，何言来此啊？你以何种引言呢？当我哋借个地方嚟，当我哋拜取嚟啊！是婆罗门女问鬼王曰：此是何处？你哋鬼处系咩地方啊？啊，我唔知道喎、啊。你哋嘅鬼处系何处、啊？啊，此是何处啊？鬼处是何处啊？无毒答曰：啊，你唔知吗？此是大铁围山，晒面大一重海啊！这个就是铁围山，为一四天下南禅部洲之晒面。这个铁围山呢，我明白铁围山共铁围山中间呢，就有一个海。此是大铁围山，晒面大一重海，所以斗地狱的。我们这个世界旁边就是铁围山，铁围山以外就是地狱了。由这个铁围山呢借了这个太阳光，所以地狱后没日光了，照不到了。但此次大铁围山，晒面大一重开，圣女问曰：阿闻铁围之内，地狱在中，时时佛法。我问得佛经之后讲，四大步骤以外有个小铁围山，小铁围山以外有个大铁围山，大小铁围山中间呢就是地狱， 咁到底有冇呢件事？我问佛经讲啊，我未人亲眼见到。所以呢个圣女啊，就问呢个鬼王啊，我问铁围大小铁围山之内啊，地狱在中，是是实否？无独答应，实有地狱，地狱系实有嘅。在大铁围、小铁围两山啊中间，日月光明照唔到嘅，系有个地狱嘅。圣女问人：我家文何得到玉所啊？圣女话：我今日点解会跑到呢个地狱嚟咧？自己为咩事情跑到地狱去啊？我又未人打妄想到地狱去，点解跑到地狱去啊？即系我家文何得到玉所咧？无独答应，若非为神积蓄业力，非此二事仲不能到啊！呢、这个鬼王讲啊，到我哋呢个地方嚟啊！有两种人缘，一到未得神力，有官地狱，佢就嚟得啦。佢有未得，佢有神力，有派啊，有官啦，有官地狱，嗨呀个地狱系咩样子？佢可以嚟。第二咧，佢咪有啲唔系未得神力噶，第二就属于业力，佢作呢个恶业，业风吹佢入地狱，死咗之后咧。咁识神之后投胎，投胎地狱嚟受苦，识神咁样就投胎堕落地狱嘅，做地狱嘅众生咁样，然后受苦。嗱，积蓄业力，恶业呢个风，业风所吹，吹佢入地狱嚟受苦。非此二事，仲不能多。非呢个业力，未得神力，除咗嗰两件事情咧。一个就游观地狱，一个就到地狱嚟受苦，两件事以外冇人愿意到嘅，仲不难到嘅。你想到嘅不到，唔俾你到嘅。正呢又问：此虽何言？然那勇佛多知罪人，合以恶手呢？正女呢有疑必问啦。世间嘅水系冷嘅，凉嘅。冻嘅，怎么呢个水系滚嘅咧？何缘故呢个水系滚嘅？其实地狱呢个水系滚嘅，系应该嘅。因为地狱下边系火同嘅，地狱下边咧有火嘅，所以嗰啲水咪滚咯，系嘛？地狱完全系一个火土嚟噶嘛，所以只需何缘而乃永不多之罪人，夹以恶臭。到呢后点解有咁多造罪嘅人被呢个恶兽嚟食呢？其实罪人作恶，恶食罪人啊！你唔作恶，呢、这个恶就唔会食你啊！你作恶，呢、这个恶咪食呢？所以罪人作恶，恶食罪人，不过恶就变呢个兽嚟食呢个罪人啊！其实呢个恶兽啊，系罪人所作，罪人作恶，恶食罪人。多知罪人及以恶受，无独答应，只是南言浮胎作恶的众生，无独答啦。佢呢啲，你刚才所见嗰啲男男女女啊，成千成万被呢个恶受食噶，唔系别啲世界嘅人啊，就系南禅浮胎，即系呢个世界啦。我哋呢个世界南言浮胎，须弥山之南。有个咒咧就南阎浮提，咒恶嘅众生，咒呢个五逆十恶嘅众生，作恶嘅众生入地狱啦。神使智者作恶唔死咧，死了之后啊，系咪冇咁快？有敬四十九日后，敬四十九日后而入地狱嚟受苦嘅，就敬四神使智者敬四十九日后。无人皆知未作功德，一个呢个作恶嘅众生啊，四十九日内有佢嗰啲人嚟戒治，戒治即戒后人，戒后为呢个亡者嚟做功德，可以将功赎罪，减少佢个恶业啊！但系冇呢啲作恶嘅众生死咗之后啊，四十九日内佢等四十九日。望人呢做功德，望到眼都长咗，冇人告佢做功德， 冇人介孝为佢做功德，救拔苦难啊！所以佢有苦啊，就冇人救啊。希望啊，嗰啲子子孙孙共佢做功德啊，冇嗰啲子孙唔做啊，冇人介孝为佢作功德，救拔亡者生死呢个苦难。生时有无善因，但系叫人嚟做功德，不如自己做功德啦。生时你应该做嘛，拜下梁王参啊，系咪？仲有发发经啊，或者拜下经啊，或者打下念佛七啦、啊，或者起个宝塔啊，或者塑个佛像啊，或者供斋咧，啊，自己可以做嘛。啊，但系呢个亡者咧，生时又无善人，佢生时一啲都唔识会做嘅，有钱之后饮酒食肉，系咪？化现走地，胡作胡为。一啲善都唔肯做，咁咪生事又无善因喎、哦。哦，咁咪生事自己又唔做，死后又冇人帮佢做，嗰阵时耶，佢就唯有随业受报啊。当居，当居即系阎罗王，根据本日所作嘅业，所减地狱，减十八层地狱，地狱十八层地狱，减呢个十八千嘅地狱，就入八千地狱。减火行地狱，就入火行地狱。嗱，当佢本色所作之业所减嘅地狱咧，咁咪入地狱受苦。但入地狱受苦咧，就唔系一个地狱咧，好多地狱哦。作咩苦就入咩地狱啊！世人自然善道之海，善行受呢个滚水，恶受食啖呢个海嘅地狱。自然善道之海。呢、这个海咧，先到啦。咁咪呢个海受咗咪冇咯，系嘛？唔系呢个海个苦啊受咗咯，边啲血受啊嚟食你啊？在呢个滚水个海咧，后边啲血受嚟食你，咁咪受了之后咧，还一个海，海动十万由旬啊！呢、这个海啊，自东面咧经过十万由旬，又有一个海。十万游船，一游船四十里，哇！四十万万里啊，又有个海，其苦盖此啊！呢、这个海啊，唔知滚水哦、啊，唔知恶兽哦、啊，比呢个海啊，增加一倍嗰个痛苦啊！避开自动又有一倍，那么呢个海受人之后咪好啦，两个海嚟受人，唔交还一个海。第三个海，避开自动又有一退，其苦复害。这个海的苦啊，更加厉害，其苦复害。变成三个海是什么原因呢？是你自己做的。是什么做的？三业恶人自所受的。你所作就作这个恶人，不是作这个善人。是哪个作呢？三业。第一善业，善业作就第一个海啊。被这个恶兽来食啖。第二呢，巧业作，巧业的名八口不受，害口骂人，害口胜人啊，一日都不得作几多业，哦，就大个海啊，那个苦啊比大个海更厉害。是不是第三呢？第三这个第三就是业，念念打妄想，恶念无边啊，念念咩就想害人，想杀人，想损害人，哦，以业，各位啊，起心动念无非是罪，无非是业，这个以业咧更多，所以善业第一个开，巧业第二个开，以业第三个开，嗱，善巧以三业，恶人自所召感，共何业开？这个业开咧，茫茫无边啊！为什么业开这么厉害，茫茫无边呢？因为一切众生带人来买，买了什么？买了这个性开嘛，性开就好了，真而性开啊！啊，你买了这个性开呢，就变为色开，变成色开了，由色开呢，就变为烦恼开，烦恼由大开，由烦恼开呢，就作业，就变成业开。由业开就变成苦开啊！ 苦海无边，皆由业海无边。业海无边呢，皆由烦恼海无边。烦恼海呢，就从色海而来啊，色啊，色海呢，就分别呢个色啊，一味妄想分别呢个色海又无边。色海呢，就皆由埋咗呢个性海。如果误咗呢个性海呢，嗰阵时就冇呢个色海，冇呢个烦恼海，冇呢个业海，冇呢个苦海。误咗呢个性海，从性海就有智海，智慧而开。由智慧开呢，就有行开，由行就有言开，由言就变得共达开。嗰阵时啦，诸佛菩萨的境界啦，啊，诸佛菩萨性海无边，智慧海又无穷，共达海又无量，言开啊广大。哦，那样呢，呢个呢就变得诸佛菩萨的境界啦。所以凡夫呢，就唯有这个业开无边，共号业开，其吹是也。圣女又问：比王无独益。圣女呢，这次我们有得问，不妨问啦，是吧？又问地王爷：地狱何在啊？我见到你个海啊，见到你恶兽食男女啊，暂食男女啊，我见到啊，但我明见到地狱啊，地狱何在啊？无毒答言：三海之内四大地狱啊。地狱在边只？地狱在海啊，三个海入边就是一个大地狱啊。有啲人问龙宫在边处啊？我想入龙宫呢条湾啊，龙宫就是大海啊。我见唔到龙宫，你未曾入海啊。你入海啊，你就见到龙宫咯，系咪？所以人家系咪南柯一梦？南柯一梦咧，就系矮王嘅地方，佢抛低要陪到祖祖驸马咯，马